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四十集。他是秦冉。秦冉在学校人气很高，特立独行，刚来就挤下秦羽成为一中校花。秦冉是长得好看，不只是横穿一中，就连周边学校实验中学、六中、职高那些学校的人都会翘课来看他。学校贴吧到处都是偷拍秦冉的高湖照片，即便是这样，底下都是一溜烟的夸赞盛世美颜。秦羽以前总是说不喜欢有人太过关注他，可现在那些人一个个的都去讨论秦冉了，甚至连校花名头都被摘出去了，他心情却好不了。你说秦冉他凭什么？学习不好，还爱打架，作风不良，这些坏学生有的他一个不落。九班的板报进度如何，秦羽很清楚，他昨天晚上才找聂飞，聂飞根本没有来得及画什么。九班的学生几乎每一个人都侧着脑袋，或者靠坐在桌子上朝后看着。秦羽嘴边的笑容还没来得及扩大，看到后面板报的内容，他一阵惊悸，脚定在原地。身后的人本来笑着想问他怎么不走了，眼睛一触到板报画面也瞪大眼睛。徐耀光一早就去了学生会，召集各部门部长开会，这才到每个班巡查。昨天他着急走，没有看完全过程，只看到秦冉画了两个十分鲜活的 Q 版人物，其中一个上了色，直到现在他才看到全版本的。林思然把板报分成了四个部分，抄了两首诗，还有几句高三励志名言，中间留了一处空白，是高考倒计时。剩下的四个留白处，每一个地方都画了 Q 版人物，一共四个，从右往左看。第一个是白衬衫黑色休闲裤，头发细碎，一双好看传神的眼睛有些青涩。第二个穿着 T 恤，拿着话筒遥看远方。第三个身着棉袄，胳膊上吊着绷带。第四个是朋克装，头顶是漫天的聚光灯，像是成长史。最震撼的是，整个黑板被画成了舞台效果，各色粉笔恰到好处描绘出了聚光灯，所有的诗文名言还有人物都完美的镶嵌其中。最下面一排是无数白影小人物，大概只有一指高，举着灯牌。纵使昨天有过惊鸿一瞥，徐瑶光的心神还是被这宏大的场面狠狠震了一番。学生会集体沉默，没有一个人吭声。 啊，是妍希啊，她出道海选的过程，还最后一个是最新一场演唱会的服装，吹爆我妍希宝贝也太帅了。 疯了疯了，我要转来九班，我要转来九班。 妍希现在的国民度绝对娱乐圈前三。外面的声音不绝于耳，几乎都拿着手机出来拍照，又发微博又发学校贴吧的。九班的聂飞也被围住了。 哇，聂飞，你竟然是隐藏的大佬。哎，失敬失敬，以前没发现，但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女神。 聂飞昨晚一晚上都在学生会弄板报，也才刚进班级，他瞠目结舌。 啊，不不不不，不是我，我昨天晚上一直在学生会。你们问思然跟秦冉， 这些人又去围秦冉跟林思然。秦冉正懒洋洋地歪在桌子上，随手翻着一本书。他早上起来的时候心情一向不好，好看的脸上表情很冷。九班人知道他脾气，没人敢问他什么，可是不妨碍这些人嘴里一句一句地提着秦冉。秦羽看到乔生踢开椅子坐到秦冉前桌的位子上，头侧着， 似乎在问着秦冉什么。 没得挑，完全挑不出毛病。 生活部部长大手一挥，第一个时分新鲜出炉。秦宇又看了徐瑶光一眼，看到他也低头认认真真写了十分，他抓着笔的手都紧了。 秦宇，你也太厉害了。 生活部的部长朝秦宇竖了个大拇指。 哎，你怎么知道九班的板报画得好，还要先来看九班的呀？ 秦宇的脸色彻底绿了。九班真的吵。秦冉面无表情地戴上耳机，眉头拧得很紧。怎么回事啊，这群学生？他穿着校服，白净透彻的脸微微抬着，似乎看着窗外，眸底的烦躁睥睨出来，锐意冲天。直到教导主任过来管理秩序，林思然才捂着心脏，依依不舍地把眼睛从后面的板报上抠出来。他看着秦冉， 冉冉啊，这是谁啊？谁画的？到底是谁？ 林思然找回了自己脑残粉的理智，他看向秦冉，欲言又止。 不知道。 我、 秦冉不耐烦地趴在桌子上。林思然小声地哦了一声，然后又开口道， 冉冉，你昨天晚上还有张卷子没做呢。 他十分殷勤地拿着卷子给秦冉抄。秦冉又爬起来，左手拿着笔抄写卷子，眼稍眯，目光清冷，表情暴躁。九班因为这件事还出名了，几乎没有人认真背书，都在看林思然跟秦冉的方向小声的议论。徐瑶光正在翻英语书，周围人都在讨论究竟是谁画的。他不由看向秦冉的方向，对方沉默又冷淡，左手拿着笔抄卷子，写得很慢。可是徐瑶光手一顿，他记得很清楚，昨天晚上秦冉用的明明是右手。早读课时间短，九班人多，徐瑶光出去买早点，乔生看秦冉趴在桌子上似乎嫌吵，用校服蒙着头，他摸摸鼻子跟徐瑶光一起出去了。早读后来九班的人更多，走廊上挤都挤不下了，不是在讨论九班的板报，就是在讨论那是谁画的。楼下秦宇在等着他们，他看了一眼走在徐瑶光身边的乔生，乔生却没有看他，只是在跟徐瑶光说着话。 不知道是谁。 乔生啧了一声，手插进兜里笑骂着， 秦冉他一直在睡觉也不理我，埋下了我给他的一罐糖。 徐瑶光沉默着，他一向冷漠，几乎没人知道他家里做什么，也什么都看不上眼。此时乔生提起秦冉，他却抬了抬眉眼。秦宇站在一边抿了抿唇，两人的反应他都看在眼里。他故作轻松地说道， 这个人挺厉害，应该不是我们学校的，不然不会没人出来认领。 那板报确实没得挑，秦宇不能昧着良心说不好看。 画画的人是我们学校的学生。 徐瑶光忽然开口了。乔生跟秦宇一惊，都看向他。 啊？ 徐瑶光目光复杂地开口道， 他是秦冉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